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南二环永定门桥到唐人桥东向西方向，南三环刘家窑桥到杨桥东向西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听众朋友，春节好，欢迎收听春节特别节目《岁月如歌》，我是云云，让我们在经典老歌中送别过去的岁月，迎来崭新的一年。首先来听水木年华的老歌《新年快乐》。 我走过未完的地铁站，有人拿着吉他靠在墙边，他用力唱着歌曲，低着头， 新年快乐，我的家人，我总是不在你们的身旁，你们是否身体都无恙？过年的时候总会牵挂远方的家人，所以无论多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会赶回家，和家人在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继续来听陈红的老歌《常回家看看》。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最温馨的港湾，家乡是游子心里最美的地方。下面的这首陈美玲的《原野牧歌》就唱出了家乡之美，草原、羊群、蓝天、白云，一切都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思念路，飞中千里山。 新的一年总是让人充满对未来的期待和祝福，用下面的这首歌祝福所有的朋友，新的一年里爱情甜蜜，家庭幸福。成龙和邓丽君合唱的老歌《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通往平静的天地，是你最美的身影。让天空都放晴，就让世界更光明。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我们想起你，彩虹就出现天际。就算物换星移，没有人会忘记你。你甜蜜的倩影，永远没人能代替。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 之后，下面的这首歌我们当然不能不听，刘德华的《恭喜发财》，熟悉的旋律响起，带来了浓浓的年的味道。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 穿面容不改。珠山书房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住豪宅。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的购物豪迈，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出发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 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新的一年就要有新的面貌，新的精彩，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都融汇到歌声当中吧。继续为您送上一首祝福你。这一时段的老歌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春节快乐，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唱转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陪你看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两百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星期爆节曲，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相遇，忘。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春节服务资讯。市发改委日前发布春节价格消费提示，今年的消费提示当中有一条格外醒目，大型活动期间公园景区附近的栈道停车场停车收费可实行计次收费，自驾消费者在停车前可先明确停车收费的计算方式。目前除了栈道停车和 P 加R 停车之外，北京市停车收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请消费者将机动车停放在有停车收费标志牌的正规停车场，进场时注意看清标志牌的收费标准，并且索要停车计时单，出场时按照标价付费。在居民用电服务方面，春节期间全市开通了24小时应急送电服务，用户家中如因未及时购电导致停电，可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或者登录掌上电力 APP 申请应急送电服务。除夕，首旅集团旗下的北京饭店、贵宾楼饭店、国际饭店、长福宫饭店、建国饭店、京伦饭店六家高端酒店，在大年三十为首都儿园所的一线医护工作者送上了一顿热气腾腾的年夜饭。春节假期，首旅集团首客首享平台联合50多家酒店和餐饮企业，为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城市服务者献上一桌桌年夜饭，自大年三十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初六结束。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听众朋友，春节好，欢迎您收听春节特别节目岁月如歌，我是于云，让我们在经典老歌中辞旧迎新，共迎新春佳节。首先来听一首谢雨欣的老歌《新年快乐》，无论走到哪里，好运总会出现在你的身边。新的一年，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忙忙碌碌的你我他，我们可以歇歇了，前夕的路你终于盼到，我这心愿2000年你好吗？谢谢各位都辛苦了，我给大家拜年了，我们一起许一个美丽的愿望，无论在哪里，我们天天还会心想。

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u're ready to roll。七零的年代，你不过我最嗨，历史孤独从来不肯生个弯。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前冲，车摇摆，上下一直神功。黑不定是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无数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可惜的忘光怪，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八零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紧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碰到假牙。 Lock and popping we dancing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欢乐崇拜欢乐舞台，虽然快点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成，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 关键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欢乐崇拜。 忘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忘了你请他一定来，一起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忘记了心灵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时代这个冲动时代，虽然少了时间，但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动，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就是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不开心的都请跟我来，让我们向快乐出发，因为美丽而神圣的时光不能等待，所以我们要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尽管艰辛，尽管崎岖，好在路上总有最美的风景。来听徐小凤的老歌吧，每一步。 曾踏过艰辛的每一步，仍然前去，仍然闯，不理几高，耳边的风声响，像似歌声鼓舞，努力为要走好我每步，行尽了许多的崎岖路，还前去才能知境界更高，名利似有幻雾，要想捉捉不到，岁月在我身边笑着逃，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与汗凝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好，我愿永远莫停步，我要闯出神迹，要用实力做旗号。明日再要走几多路，谁人能计，谁能知天有几高，凭自信努力做，要得到的终得到，以后就算追忆也自豪，道路段段美好，纵是血与汗凝造，感激心中主宰每段道路为我铺，但愿日后更

美丽的春天。一年有365天，那么就送您365个祝福吧。这是蔡国庆演唱的老歌《365个祝福》，也把它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春节快乐。 一年有365个日出，日出送你365个祝福。心中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里每刻藏着1440多个思念。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会环绕着你，夏日冬生灿烂无比。365个日出，送你365个祝福。心中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 星期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路。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孤独时候要记得想起我。我们的坚持从未变过，未来怎样的时刻，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从未变过。 中国榜年度金曲李宇春的 Why Me， 这也是他个人演唱会品牌的同名主题曲。 在新的一年里，无论收获了事业还是爱情，都不要问 why me， 因为只要努力，运气、福气、财气、好姻缘都会属于你的。好，忙活了一年，无论是做生意的小有盈余，还是上班族发了年终的奖金，过年了，花钱消费当然要比平时大方一些了。接下来09年的中国榜年度金曲，来自林俊杰和当时刚刚入行的师妹 By Two， 不吵不用花钱呐、啊，负负得正的歌名哦，这首歌相当给力。 拥有一切，一切。 么来回。什么来回？ 只是看着手中月，轻抚吻着脸，珍惜的心事。 收录在2009年李玟的 Coco 的东西 East to West 当中，也是这一年的中国榜年度金曲 BYOB 啊。这首有着公益性质的歌曲和大家分享过很多遍了，过节期间大家都会买很多的东西，再次强调一下 BYOB Bring Your Own Bag， 尽量自己拿手提袋出去，减少白色污染。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09年中国榜年度金曲当中一首非常甜蜜的对唱情歌，王铮亮和梁文音的《满满》，分别收录在王铮亮《满满的爱》和梁文音《爱一直存在》专辑当中，这都是这两位歌手出道以来的第一张专辑。过年了，最幸福的就是合家团圆，恋爱的情侣借此机会到双方家里去走走，幸福翻倍，幸福满满。 太阳也许会像雄心放纵了 找到你、哦哦、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 天空难免会飘起雨淋湿你背影，唯有你努力我坚定，挂上彩虹的心才会所有担心。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狗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今天天气明显回暖，午后平原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突破了8度，入夜之后湿度增大，会有雾，能见度不佳，道路还会有些湿滑，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6度，但是早晚体感依然较冷，请根据气温日变化及时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40%。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是一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春节游园情况。从今天开始，各大公园迎来了游园高峰，建议市民错峰出行。北京动物园从昨天开始就热闹起来，西外大街的交通一度出现拥堵，同时香泉环岛到植物园方向受到车多的影响出现拥堵情况。园方建议来植物园赏花的游客绕行香山南路行驶。据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昨天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29万人次，同比增长15%。其中天坛公园接待游客最多，达到6.1万人次，同比增长50%。中山公园接待游客2.2万人次，增幅达到67%。颐和园接待游客5.44万人次，增长13%。春节假期，北京植物园兰花展、中山公园的糖花坞、颐和园的腊梅梅花文化展深受游客热捧，很多父母带着孩子来普及知识。北京植物园大温室由于游客多，昨天采取了限行和限流措施，赏狗花是一大亮点。金毛狗是国家2级濒危珍稀植物，金黄色的绒毛可以立即止血，是很好的中药。北京植物园热带展览温室只此一株。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到11点是春节特别节目。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情人间的信用。 回首，不论醉过醒过梦过，你从不曾强求。人生本来悲欢离合，如细水长流。我的好朋友，别总靠自己，我会陪着你一起走。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的中歌榜大年初三新春快乐，继续来分享历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啊。下面的时间点是2010年，我们来听特别好听的《如果这就是爱情》，没错，张靓颖啊。祝大家在2018年有惊人终成眷属。 你做了选择，对的错的，我只能承认。像是痛的，怀疑你舍得，我被伤得那么深，就放声哭了，何必再强忍？选择或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舍。眼看着你走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色的天空，无法猜透多余的眼泪，无法挽留，什么都颤抖，感觉真的好脆弱，被呵护的人原来不是我。我不要你走，不想放手，却又不能够奢求，同情的温柔，你可以自由，我愿意承受，把昨天留给我。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 海，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回不去的阴霾让我为你掩埋，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 当中多一些爱的味道。刚刚听到两首关于爱的中国榜年度金曲，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和张杰《这就是爱》，出品年份都是2010年。恋人的爱、亲人的爱、父母子女的爱、同事朋友闺蜜发小的所有的爱，都在这节日当中，在陪伴当中啊，继续的放大了、啊、陪爸爸妈妈多聊聊天，和朋友们聚一聚，小酌两杯，都是非常惬意幸福的，大家 happy 哈、啊、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最有意思的节日呢，都在小时候。嗯，当然也希望在这个新年呢，会成为你之后的美好回忆啊。下面来听《满江》2010年专辑同名主打，也是这一年的中歌榜年度金曲《最美的时光》。 就这样穿梭在一座座城市，就这样看着路一点点变长。习惯的幻想才是这些年一直对明天的渴望。 界，已不是当初的世界，远方依然还是当初那个远方。熟悉的声音，我多么想收藏起来，和每个人分享。门前的风铃是怎样变成我的信仰？外面大雨在打，狂风在狂，路有多么漫长。每一次梦醒都好像到达过天堂。我并没有什么天使翅膀，有了寄托才变得坚强，不说的愿望才是这些年一直所期待的展望。世界已不是当初的世界，远方依然还是当初那个远方。清脆的声音，我多么想收藏起来，和每个人分享。门前的风铃是怎样变成我的信仰？外面大雨在打，狂风在狂，有多么漫长。每一次梦醒都好像到达过天堂。我多想把这种声音在我的身旁，最美的时光就这样一点一点流淌。外面大雨在打，狂风在狂，路有多么漫长。每一次梦醒都好像到达过天堂。 总是惦记十五岁不快乐的你，我多想把哭泣的你搂进我怀里。不确定自己的形状，动不动就和世界碰撞，那些伤我终于为你都一一抚平。那一年最难的习题，也不过短短的几行笔记，现在我却总爱回忆，回忆当时不服输的你。天空会不会雨停，会不会放晴，会不会幸福在终点等着我和你，会不会是我忘记还能勇敢的去淋雨。我继续走下去，继续往前进，继续走向期待中的未知旅行。感觉累了的时候，抱着我们的真心，静静好好的休息。这些年我还算可以，至少都对得起自己。谢谢你，是你的单纯给了我指引。 遇见过很多很多人，完成了一些些事情，你一定还无法想象多精彩过瘾。谁说人生是公平的，他才不管我们想要怎样，很感激你那么倔强，我才能变成今天这样。我们继续走下去，继续往前进，看这条路肯让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想去的地方一定也有人很想去，我们都不要放弃，都别说灰心，永远听从刻在心中那些声音。感觉累了的时候，请你把我的手握紧。继续往前进，路旁有花，心中有个天上有星，我们要去的哪里一定有最美丽的风景。我都不要放弃，都别说灰心，不要辜负心里那个感情的自己，痛到想哭的时候就让泪水洗掉委屈。世界不是没有意义，我们做过的事情都会留在人心里，会被回忆而珍惜。 我为大家安排了两首关于回忆的歌，《满江最美的时光》和刘若英给15岁的自己。过年回到家里，你会不会翻开好久没有动过的老相册，看一看照片上很多年前自己的模样呢？就像刚刚这首歌一样，如果你有机会给15岁的自己写一封信，你会偷偷的告诉他什么呢？这里是春节期间为大家播放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特别节目，我是麒麟，历年年度金曲。过年了，会觉得特别的放松、喜庆、幸福、团圆、平安。那么下面这首歌名也是对过年一个非常贴切的表达。其实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用这最质朴的三个字来概括。好，接下来我们就以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中歌榜2010年的年度金曲，羽泉、谭维维、小娟，多好啊。 有多久没有注意光照在身上的感受了， 温暖啊，最最单纯的温暖，我们都有的。 有多久没有注意纸条处理瞬间的喜悦了， 星星啊，最最感动的星星，我们都有的。 不是只有华丽的衣服穿在身上才会温暖的， 毫不在意的穿 自由自在的。不是只有惊天动地的方式才能得到满足的。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多好啊，可以自由地去往想去的地方， 在天黑之前抵达自己的梦想，点燃一堆堆篝火，促膝欢畅。多好啊，